轻轻呼唤我，声音在我心上飘过。那是我梦寐以求，昨夜盼望的结果。他的声音在我心窝，有千言万语要告诉我，绵绵地对我诉说。千言万语要告诉我，绵绵地对我。